旧心儿穿梭，哪里去寻回那份洒脱？这个宇宙有着太多的变奏，不像我始终执着着什么。也曾听到有关你的传说，可以我依然不肯回头。像那流星在我心头掠过，不在意却又留下迷惑。你说我懂得生活，你说我懂得幽默，然而所有的温柔却不能把你挽留。懂得又如何，寂寞的名字叫做懦弱。依旧心儿穿梭，哪里去寻回那份洒脱？这个宇宙有着太多的变奏，不像我始终执着着什么。也曾听到有关你的传说，可以我依然不肯回头。心头掠过，不在意却又留下迷惑。你说我懂得生活，你说我懂得幽默，然而所有的温柔却不能把你挽留。懂得又如何，寂寞的名字叫做懦弱。